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中国渔船在附近避风完全是正常之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0089点，升2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6，人民币6.57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21美元。卖出1725.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受到意外影响，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木棉山。另外，前少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之后提提大家，港铁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东铁线今日会提供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而直至到晚上7点，部分的列车仍然会来往罗湖站。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东铁线部分的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直至到晚上7点。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Jamina 在新的歌曲入面展现出自己对美丽的概念，化身成为美帝，展现出美丽的霸气。由歌曲入面听得出她对美丽的态度充满着节奏，在 MV 入面也都见得到充满着碰撞的色彩，强烈的对比。是不是这种较劲的感觉就可以突出美丽的态度呢？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Jamina 比肩美人。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嘅推介作品《Charmina 美人别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4月5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啦，你哋好啊， 你好啊，我今日 Monday Blues， 所以个人系咪已经着紧嗰个状态谂住 低沉，因为今日系红日， 而且你要翻工，仲要准备环节， 不过都开心嘅，可以同咁多位听众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相遇，又可以见到波声， 许艺斌又出嚟啦。今日我哋嘅6:30之后就会有宾神 Monday Blues 啦，咁可以听到佢又拣嚟一啲佢嘅一啲 music choice 同大家 share 嘅咁样。咁啊，今日喺呢个大家都放紧假嘅状态当中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即系瞓醒觉，都系慢慢即系滋滋悠悠食个早餐啊，碌下电话咁啦。 而家 all day breakfast 时间啊嘛， 而家应该啱啱食紧第一餐可能。咁、okay. 我今日瞓醒嘅时候咧，喺度碌电话咧，就见到非常之多嘅朋友就 share 咗Rubber Band 嘅 show 嘅嘅即系一啲影嘅相啦。 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啊？ 寻晚都有睇嘅咁。 唉，你好啦。 咁唉，唔好讲呢啲啊。 学唔到啊。 咁跟住啊，唔系、啊。讲唔讲到咧？诶、哎，几个麦后讲啦，嗰、那个系啦，费事啦，而家都仲在 on show 紧， 系啦。咁跟住诶，一路睇大家 post 出嚟嘅相啦，咁啊，再谂翻转头成个 show 咧，一个好深嘅感受嘅， 系 啦，就系、是、咧。点解啲人睇演唱会啲相可以影得咁靓？ 喂啊 ，Posing 啊，你后屘唔好咁啊，你个人好。你個人好 cheap 啊！即係人哋睇完 Rubber Band， 跟住我見啲 comment 全，哇好感動啊！哇好有共鳴啊！哇唱到邊嘢歌我起雞皮啊！跟住哇、那個主題好正，好連貫啊！跟住然後波成你話點解人哋影相咁靚？ 咁靚！ 喂啊！你成件事打都破壞曬咁樣。 唔係咁，唔係你啱啱講，大家嘅感覺係好，即係我都有嘅，係啊，大家都會討論呢一啲，咁呢個好正常嘅，真 係。但係最唔正常就係你覺得人哋影相好靚咯。 但係我真係㗎，我好留意大家 post 嘅一啲相，然後我覺得 係 點解咧？嗱，我又係。 依部電話，人哋又係嗰啲電話，我斷估大家好少而家會拎一部，即係拎支炮入去影噶啦，都係電話影噶啦。 都有噶，都有人攞炮噶。咁當然睇下咩 show 咯。你試下即係當然rubber band 你攞炮影咧，其實係有啲難嘅。第一，因為佢哋一隊 band 啊。你講起影相呢個話題，真係開正我嗰飯啦。因為我以前翻工咧，即係我都會去唔同嘅演唱會啦，咁有時都會自己影少少相咁啦。其實影 band 係好難影嘅，即係第一，尤其喺紅館嘅舞台，你想象下四面台或者三面台也好啦，佢要將一啲嘅樂手分配喺唔同嘅位置，等咁多個歌迷、咁多樂迷都可以睇到好清楚每一個人分布嗰個位置。咁如果你要影大合照呢，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嘅。我以前影 band show 嘅演唱會，我係冇影成功過係影到一張齊人嘅相嘅。 因为佢好少即系 gather 埋一齐， 系啦，好少 gather 埋。你谂下，其实最简单就系个鼓都冇可能啦，系咪先？咁大 set 嘢咁样， 所以黎妈个鼓摆正中间就 系 咁解。 系啦，嗱，佢摆得好啊，呢个 大家行埋去就可以齐脚啦。 系啊，但系佢摆中间，你都净系即系你要坐山顶先方便影，你坐台前都难影咁样。咁所以咧，第一 band show 系好难影嘅， 系 呢个系其中之一。第二就系 band show 会有好多。一啲即係好多時候個節奏嗱 ，rubber band 就可能唔同啲嘅，即係有啲 band show 係好行噶嘛，即係砰砰聲咁樣，咁佢嗰啲又幻彩榮香江咁樣啲 laser 射曬出嚟咁你又好難影到佢嗰啲舞台效果，因為啲光係好難教。 是即係佢可能我當個場好黑嘅，然後一支好大嘅燈打落去唱緊，即係主唱 vocal 嗰度咁樣啦，即係當六號咁。咁我光嘅對比係好強烈嘅，咁你翻到去望翻，即係現場睇好靚，影嘅時候都覺得自己影得好靚啊！翻到去睇翻，點解咁奇怪嘅咧？即係嗰啲色嘅對比好唔鮮明，好唔強烈，同埋個主，我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呢張相嘅主題係喺邊度。你明唔明啊？自己唔識睇都覺得咁啊！ 我明白，咁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出咗嘅，第一就係、是。你影相麻麻地啦，咁样啦。第二咧就系、是、你未熟，我觉得你未熟啲摄影软件，同埋有对比，你都知而家几衰噶啦。啲社交媒体咧，即系你可能喺一个地方，你一个 concert 度打卡影咗相，你揿翻落个 tag 度，即系例如可能红馆或者可能 rubber band， 咁你会见到好多人哋嘅相噶嘛。 系啊， 你永远有对比系最惨噶啦，系咪先？人哋嗰啲又影得咁好咁样，咁咧。因为其实本身喺呢个室内嘅演唱会嗰啲光线系难攞嘅，而家嘅智能手机已经好咗好多噶啦， 因为佢自动帮你 tune 晒啦嘛， 冇 错 ，auto 噶啦嘛已经系， 冇错，再跟住然后你系咁依加个 filter 咧，即系点都唔会太差嘅咁样。以前咧我去做演唱会攞炮影咧系一定炒嘅，基本上系十次有九次都炒嘅，即系有时系。公司同事話：喂，不如你用手機影算啦，你影得咁差，你唔好攞大炮啦咁樣。 大炮係難在咩咧？咁 嗰個因為你要好熟嗰部機，你要熟，即係大家都即係如果有少少攝影 concept 都知道嗰個三角關係好緊要噶嘛，係咪先 ？ISO 啊， 係啦， 快 門啊，快 門啊， 個光圈啊，咁然後你最慘就係、是。你個快門喺呢啲 band show 入面，你最好個快門真係越快越好啦，因為佢哋嗰啲動作會好大。咁快門快嘅時候，即係變相點啊？你個光圈又要較大，你個 ISO 又要較大，咁你嗰個平衡點咧？你入到場，你又要慢慢去揾啦。即係有啲好勁嘅朋友仔就唔使嘅，佢哋好快就攞到噶啦。咁我渣啊嘛，咁我通常咧就會慢慢試，慢慢試。跟住然後唔使聽歌噶啦，你淨係喺度試相噶咋？ 你影完又要 check 下張相啊？ 係啦，跟住，誒咁樣又去咗一節噶啦，咁樣，咁就好可惜咯，變咗。咁所以搞下就係、是，唉，算啦，我都放棄，唔好攞支大嘅相機入去影，我都係攞翻手機影最穩陣。手機真係算好噶啦，波成。 因為我如果以尋晚嘅狀態咧，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始終係想聽歌為主噶嘛，睇 show， 咁你影相即係做一個紀念啦。 咁所以你唔会真係唔会攞住个电话花好多时间，同埋你知后面啲人会望到你影相。我硬係有一个心理压力，后面啲人会望到，因为咁黑漆黑一片嘅观众席，你拿起个电话喺度影，后面啲人係会见到你影搞咁耐嘅，即係诸如此类。 跟住又会笑下你，嗰、那个人几渣。 係啦係啦，有一种自己俾自己嘅心理压力啦。第二就係啲场馆，你知都会有啲 姐 姐 啊， 系啦。突然之间就会拿电筒照你噶啦嘛， 冇错， 唔准拍片啊，咁样即有呢种嘅。 嗯嗯， 咁有阵时举起嗰个电话，好想捕捉嗰一刻， 嗯， 即系可能系摊开手啊，或者唱到最澎湃嘅时候，昂高头，好想捕捉嗰一刻。 嗯， 咁个电话咪 hold 住咗喺度影住咯。 哦，系啊，系啊。 第一 hold 得耐，其实嗰啲哥哥姐姐系见到你 hold 起就以为你拍紧片， 是 我又好惊咧 hold 得太耐咧，佢又嚟照我啦，又嚟嘈我，咁所以咧就要电光火石之间，好啦， 嘈， 跟住就要放翻低咯，咁啊，即系有好多 嘅， 有好多呢啲嘅状况出现，所以有啲相我翻去睇翻就发现。我呢张应该喺电光火石之间影嘅，因为咧完全影唔睇唔到自己想影啲乜嘢，同埋有啲残影喺度咧， 好惨。唔系，但系咧，其实影呢啲 show 咧有一样嘢，我嗰个道理咧系男朋友帮女朋友影相嘅道理系一样。 啊、 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是、你系咁影，不停影。将个快门有咁快，教咁快，跟住插插插插插插插插影好多张，跟住慢慢先翻去拣，即系啲网红咪咁噶嘛？明明都系企喺同一个景，着住同一套衫，摆同一个 pose 噶嘛？ 系咯系咯， 唔知点解佢哋可以影15张、20张，跟住都觉得系唔满意噶嘛？即系个重点就系嚟啦，就系、是、你个数量越多，你咪有得拣咯，系咪先？咁有时你尤其个电话教 auto 嘅，咁佢自己会变噶嘛？有啲嘢个光线唔同咗，佢又会变颜色噶嘛？咁你咪影多几张翻去慢慢拣咯。咁可能话唔定你隔篱。睇到嗰个影得好靓嘅人系影咗3-4千张咧，唔系讲笑，影一个演唱会真系可以影3-4千张噶， 真系噶， 真系噶，一啲以前有啲媒体朋友咧，即系报馆嗰啲啦，佢哋影演唱会咧，影得劲嗰啲咧，真系影成几千张噶。 但系其实咧，啱啱你讲影咗咁多张翻去可以慢慢拣啦、 嗯， 其实拣嘅过程都系好痛苦嘅， 痛苦。 我记得嗰阵时我买咗一部就系一支大炮啦。去西藏旅行嘅时候影啦，影咗真系非常之多嘅相。嗰时就拿住，即系一路边学边影嘅。即系头先你讲个三角形，都系我当时去到嘅时候学嘅。因为你去一个成一个月嘅旅行，咁多雪山啊，咁多自然风景啊，咁你有好多时间可以玩噶嘛。 系， 咁但系就不断喺度试啦。 系。 即系啊，试下今次呢一个咧，就个光圈咧就较细啲，等个景深咧就好似即系劲啲咁，又会影一张，跟住影风景唔系拉翻歪，一个风景可以影几十张，然后翻到屋企我好记得， 系 翻翻嚟香港之后打开嗰张 SD 卡睇翻，我影住同一座山，我影咗30张，有20张我都唔知道有咩分别，跟住你又剩翻个10张，有啲暗少少咧，个轮廓深啲咧就好似突出啲， 系。 但系就睇得唔系好清，有啲就好光，但系就爆得就因为你雪山白色嗰种反光，同侧边嘅对比唔够鲜明，望住个抽相就， 唉， 我应该拣边张？ 跟住然后又睇一睇，啊，点解人哋影风景，我影风景，点解人哋影得咁靓嘅咧？系嘛？ 系啊，我完全唔识点样拣啊！影咗翻嚟之后都， 少年太天真啦！你估人哋影风景相有好多？咁靚，真係就咁影啊！人哋捕捉又好緊要，翻去執相都好緊要啊！你咩啊？執相先係嗰個重點啊！ 執相而家我學識多咗少少啦，即係電話有個 app 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蘇動音樂嗰啲嘉賓訪問嗰啲相咧，都叫做執過下，好過以前啊！我以前影嘅時候，我記得以前 Eric 咧笑我，你做咩 turn 到張相嗰啲識個嘉賓塊面咧，有啲就 青青地 黃面婆咁啦，有啲就青青地。因为完全系冇概念，俾咗个工具我，我都唔知咩叫靓啊！你明唔明？ 我明啊，我明啊，我都有经历过呢个阶段啊。 跟住而家好少少就系、是、有上网真系睇嘅，见嗰啲网红啊 KOL 有教用边啲嘅执相嘅嘢，然后一般点样可以令到佢成个版面都好统一？我觉得最叻就系嗰啲IG 嗰啲人， 系啊， 佢成个版面啲相色咧，其实佢好统一噶，嗰个通，即 系 可能有啲就偏暖色啲嘅，有啲就 系 可能冷色啲，佢哋 tone 得好一致， 有啲好日系咁嗰啲噶嘛， 系啦，但佢张张就算你喺边度影都好，佢翻到嚟都可以 tone 到咁相近噶，咁啊开始睇啦，咁特别我 前排一排咧就特別中意嗰啲好好 cyberpunk 嘅嗰啲， 哦， 即係夜晚，然後嗰啲車尾燈啊、光管嗰啲就特別出啲嘅，周邊嗰啲風景就暗少少， 有啲霓虹光管好出咁樣嗰啲啊嘛。 係啦，咁啊就上網睇 tutorial 學人哋點樣試下影咁樣 tune 下，所以稍為而家咧好少少。 好叻噶啦，已经 识得 tune 下咁。 喂，但系讲时讲有冇啲咩 app 介绍？你一铲咪后话， 有啊， 好需要啊，你知唔知啊？ 有啊，啲免费嘅，其实啲功能而家都几强大嘅。 系， 同埋我觉得系个个门槛叫做系咪叫可以叫低咗？ 嗯，我都觉得系嘅。 因为我电话用手指笃揿， 吓， 佢已经有譬如 contrast 啊、light 啊，跟住又有color。咁其实你用手指揿，你就咁 tune， 你已经可以即时见到。但如果以我所知，以前特别再早期啲要执上逐样逐样执咧，用电脑去搞嘅话咧，系复杂好多倍，因为佢而家系浓缩咗个步骤啊嘛。 冇错冇错。 咁所以令到大家可以即系玩到呢种叫执相嘅门槛咪低咗咯，用 app。 同埋而家一个 filter 搞掂啦，甚至乎都唔使点样教 contrast， 将十个 filter 俾你拣。摆落去，诶得唔得？好似得地，用啦咁样啦，系咪先？ 但任何后制有任何后制都，你前期想影得衰咧，系点样救都救唔到噶嘛？ 咁当然系啦，一阵攞你嗰啲琴日嗰啲演唱会相嚟睇，有冇救啦？ 有冇 tips 咧？如果用电话影喺睇 show 嘅时候， 有用 filter 啦。唔系啊，真系噶，因为咧好，我好讲真啊吓，第一你买一部最新嘅智能电话，嗰个功能真系已经好强大噶啦。第二你真系拣啱个 filter， 唔会错噶。 即系影完之后，我试下拣个 filter 啱数就得噶啦。 系啊，你咪咩咯？你影完张原稿嘅，跟住慢慢拣。 好嘢好嘢， 系啊， 最中意咯。 摄影大师嘅， 俾你嘅 tips 就系赚多啲钱，买个好啲嘅器材。咁就嗰啲叫咩啊？嗰啲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但系嘅，即系讲翻呢个演唱会咧，大家都会讲到一个好重要主题嘅，讲聚散呢一样课题，大家都好深感受嘅。所以今日头半个钟头拣嚟呢一首，都系 Rubber Band I 呢张专辑里面一首作品。叫做练习说再见。 Hello, goodbye, 说多了，记不了。在旅馆深宵，旷野神晓，途中结识很多。在今晚痛饮了，明晚飞那边那雨了，经过无限次分手分裂，方知此别不懂得间断，怎叫时光不转，让珍惜留在这边。如果终究要道别，别脱点，这世界还在转，谁猜懂残失后面，天空海阔新一天渐暖，从来都清楚，每一段路程各种进退，给过相聚，也试过离退，千次了分开，身份变改，削发山上见，离开族外，合眼一瞬间，痛倾泻下来， 潇洒告别，可感还是悲伤中断绝，怎去放手照住，来得轻离愁或更短，如果终究要告别，别脱点，这世界还在转，谁猜到散失后面，天空海阔新一天。还在说，谁猜到散失后面，天空海阔新一天渐远，分开多远，始终可遇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一宗是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宗都是输入病例。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32岁男子，与家人住在油塘村华塘楼，他在弥敦道惠丰中心丰泽电器地下一层销售手机和相机。上个月22号最后一日上班，患者的太太上个月24号在联合医院分娩，患者在上月23至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月19号及27号曾经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患者在上月28号至本月3号到过鲤鱼门广场地下的街市买餸，之前有2宗个案亦曾到这个街市买餸，这2宗是相关个案，患者居于游丽村。在现行防疫规例之下，酒吧、卡拉 OK 场所需继续关闭。有团体由寻日起在政府总部外发起绝食行动，要求政府让业界复业和赔偿业界。预计行动会持续至本周三，有几十名同业人员到场声援，现场有警员提醒在场人士要保持社交距离。多名议员到场慰问业界，其中新民党议员容海恩表示，疫情已经有好转迹象，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开业时间表，向业界释出援手，例如提供赔偿。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自己已经绝食25小时，第二轮绝食行动将由卡拉 OK 行业代表接力。民建联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半受访者过去一年疫情期间曾经有不愉快的网购经验，建议本港消委会加强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处理跨境消费投诉。政府亦都应该研究监管电子商贸，包括设立冷静期等。消委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去年收到网购投诉有13642宗，按年上升近2倍，消委会按既定机制处理投诉个案，提醒消费者光顾有信誉的网店，亦都适宜选择有退款机制的付款方法。印尼及邻国东帝汶暴雨成灾，

斌臣啊，其实你放假会做啲咩噶？冇嘢做咧，个人好似周身唔聚财咁啊！ 放假会做啲咩？好睇人嘅，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睇你身体需要啲乜嘢。 夜半一点，活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夜市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满是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种 ？Yeah， 而我未结种。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而你在太空，哦，逃生中来泪学重化，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有人放假喜歡在家休息，亦都有人喜歡吃餐好的。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 dumb time, dumb time. 是否有時放假不必心疼。 Oh,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没世中转圈， 最紧要你理解你身体的需要，去满足这些的愿望，那就是享受到你假日的 good time。 他是 MC 张天赋。拥有一些有质素的 good time 很重要，那日你过得好不好，可能就看短短的一分钟。 小心点的看，看什么看，我就玩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花，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 日红日假期，你有冇问下自己今日过得好唔好？系娃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咁当然啦，我都会明白，可能有啲年轻嘅朋友仔一放假个人就好郁闷啊，尤其如果唔出街嘅话咧，日子好似好难过咁。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匹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的。欲望还滋养这天地，孤增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木化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 最失你惯，便会轻轻皱眉。在疯癫中会出事变泪，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如落不死。这个都市仿似业界倾斜。 趁住放假，有啲空闲嘅时候，不妨好好实行一啲一路都未去做嘅事情。年轻人唔好摆低自己嘅一啲梦想，唔好将呢啲嘅谂法化为你脑海嘅一啲意念，而唔去实行。放假是一个好好的机会，俾我哋在工作以外去做一些自己应该去做亦都好想去做的事情。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知。不需要，不需要问，只懂去，只懂去等。哦哦哦，埋藏着自己的小故事，期待着夏天。 刚刚听过有 Candy 酸的白味， 看着旧照片，望上你出现，过着每一天，再想念。 跟住落嚟是一班男孩子。 不需要，不需要问。 Trio 带嚟有新排台作品《潜意识告白》。埋藏住自己嘅小故事，努力去做啊！努力去做，先会有见到光明嘅一日。 这念头自怪物不知不觉转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时之路，讲那威力亦接受，为何最大对梦互动，动作一致都枯燥大。 学同生于仔细及满足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堆懵懂，都没有姿态走高那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界太黑板，太落后。 有冇问过自己系咪自己太乖，令到有啲谂法唔敢乱咁去实行，惊俾人笑。假日其中一个意义在于可以沉淀下自己思绪，找回自己想要的 东西。 他是潘超同乖乖。跳脱啲啊，跳脱啲，你的生活可能好过啲嘅，好似佢咁啊。 边边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水水兜兜悄悄扬扬冷冷冰冰，看千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迹。相信你人缘，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寒酸。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绝。 如果真的想不到放假有什么做，其实我都有个好提议，例如是去他的展览，都挺多东西看的。他是黄婉之，带来最新派台作品 The Pink Room。 想见天可见，你都声声远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饭。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啊，嚟到我哋，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啦， 耶、yeah! ！ 系我哋又会打电话俾咧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上榜嘅单位嘅，咁啊喺呢半个钟头嘅时间咧，我哋就会拣选一啲对象打俾佢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最新一期嘅龙虎榜有边啲嘅单位已经登上咗咧，咁样好啦，打紧俾第一位啦，呢、這个真系要恭喜啊！呢、這个。 好紧张啊！我都 系啊， 我惊佢 miss 咗歌。 喂 喂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Hi，Ega，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我哋恭喜你啊，知唔知我哋恭喜你啲咩啊？会。 好惊！恭喜我啲乜嘢？ 系啊，我哋恭喜你嘅派台作品《City Pop》啊，喺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攞咗 Number One 啊！ 多谢多谢支持，感谢。 系啊，所以我哋就亲自打呢个电话嚟恭喜你噶，俾你知道呢个消息啊！ 多谢大家支持《City Pop》。 系啊，因为之前 Ega 都有上嚟做访问，有介绍呢一只歌啦。咁嗰阵时我哋播出街都应该，我谂两三个星期前啦。咁呢首歌其实一路推出即系 MV 嗰样嘢，一路去到而家一段时间啦。你有冇留意到即系大家对呢首歌嘅感觉有冇系咪不断都唔同紧啊？越嚟越多人中意咁样样。 其实我都一路呢首歌其实几得意，我听到好多唔同嘅 feedback 啦。而我觉得反而系最得意嘅一样嘢系，我觉得啊。好似大家都開始去討論我呢一首新歌，有啲人好鍾意啦，有啲人好唔鍾意啦，而我覺得放我自己嚟講係做咗一樣自己未做過嘅音樂類型囉。呢一首歌其實好開心，我報 Number One 啊，或者係得到大家唔同嘅意見，因為我覺得都因為呢首歌其實我哋做咗好長時間，我哋做咗4个多月嘅呢首歌，上年開始做。 哇！ 咁而即係當中，我覺得好似反而係喺自己嘅音樂路程上面多咗一個多咗一個新嘅創作咯。反而係係啊，咁而我覺得做我而家第四隻大碟裏面嘅第一首新歌，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開心，大家都會關注自己嘅音樂，仲係可以好支持咯，係啊。 咁啊，證明啦，今次頭先我哋講咧，好多人中意或者好多人唔中意也好啦，但係今次咧呢一首 City Pop 能夠登上第一位嘅成績咧，證明其實中意嘅朋友仔咧都佔好多數嘅。咁所以我哋咧有一句有一段 啊， 一段説話係要送翻俾 Edgar 嘅。 係啊，每次我哋咧都會除咗打電話之外咧，我哋都會創作幾句嘢咧送俾即係接電話嘅朋友。所以你今日都唔嚟，我哋準備咗幾句嘢送俾你㗎。 嗯，咁啊，我先定你先啦，波成。 我先，好， 哎呦，你緊張到跌嘢喎，冷靜啲，冷靜啲。 我先，我哋一人一句啊。 OK， 好， 嚟啦。Edgar 今期好流行， 新歌登頂確係梗啊 ！City Pop 迷要留神， 記得多謝，要記得要多謝舒文啊！ 我啱啱同舒文一齊，其實應該俾佢聽埋。 係咩？佢喺度啊？ 你轉達一下俾佢聽就 OK 啦。 你轉達呢幾句説話俾佢聽啊，幫我哋。 系啊，都好多谢你哋，因为我而家其实都喺录音室里边录紧新歌，咁、 哦、 但系我觉得喺 City Pop 里喺呢个录音室里边做咗好长时间咧，咁我觉得而家你话俾我听一个 number one 咧，哦，好开心咯，系，同埋我觉得呢首歌好想就系带一个讯息俾大家，即系希望大家就算即系好多时间啦。由上年2020年开始啦，去到今年为止，其实大家都好多时间需要自处嘅，好多时间需要独处。特别2020年，点解写咗呢一首歌？系因为我自己都 quarantine 咗好多次，所以我想做一首歌出嚟，可以 uplifting 啲，俾大家知道啊，其实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啊，好快乐嘅一个感觉咯。系啊，咁好感谢大家支持。 咁因為 Edgar 啱啱有講到呢一首 City Pop 會係嚟緊下一張專輯嘅即係第一首派台啦，咁而家亦都錄緊新㗎啦，咁而家即係呢個新嘅專輯個 plan 又會係如何呢？或者而家錄緊呢一隻又有冇少少嘢可以透露下俾我哋騷動音樂嘅聽眾呢？ 其实几得意录 City Pop， 其实我是录咗英文版先嘅本身， 系 咁就因为谂住呢一首都是一首即系英文歌嘅版本，但系之后就出咗一个广东话嘅版本啦，就谂下即系点样将呢首歌变做广东话啦，咁啊反而呢首呢、這个版本推出咗先嘅， 系 咁啊，其实我自己都几开心地可以好似好听落好 smooth 咁样可以唱，好多谢林若玲帮我改咗5次一分次，咁啊好多谢波多嘢预计啦， 系 帮我去做呢个编曲啦，因为我哋去点样去将即系 City Pop 呢一种音乐，亦都好 mix with 一啲 modern 嘅 sound，一啲我自己觉得好听嘅 sound mix 落去，去揾个 balance， 去揾自己属于自己嘅类型嘅快歌，亦都系第一次啦。 系， 咁就所以好多谢佢嘅帮忙。咁其实今年我好希望自己可以出到一只大碟啦。 系。 咁因为过往每一年可能都系出两首歌、三首歌，好希望今年可以多产，你出一只碟啦，系啊， 系咯，虽然即系要出一只碟唔容易，但系我估你系即系长期都会喺录音室嗰度。我觉得你嘅生活就系好似一个礼拜日日都会出现喺录音室，系咪噶？ 其实每日都系录音室咁 系。 系咯，听闻波成你都好喜欢呢只作品，然后去咗呢个 pop up store 嗰度。 哦，系啊，我寻日又去咗嗰个 pop up store 嗰度啊，见唔到你嘅。 你会唔会过去啊？抽啲日子。 其实大家可以去我而家嗰个 Public Store 度，其实真系有街霸打噶，有 Street Fighter 噶。 系啊，我寻日影咗相啊，见到有两兄妹喺度玩紧啦，小朋友咁样。 系啊， 系啊，玩都唔舍得走，我阿妈系咁话：你唔走啊，我走噶啦。跟住我阿妈行咗门口，跟住佢哋先斯斯然咁行咗去咯。 哇，好开心娱乐到小朋友呢个。系啊，都同埋我哋嚟紧都会有一个即系 workshop 去俾大家去做自己嘅样，自己喜欢嘅 cassette 带啊。 哦， 系一个 cassette 带系你自己属于你自己嘅咁样啦，有一个 workshop 会教嘅。 哦，正啊，呢个我都想整。 咁大家可以继续密切留意啦，即系 Edgar 或者公司嘅 social media 一啲即系后续嘅一啲 related 嘅嘢啦。咁啊，亦都哇，你录新歌加油，我哋期待你跟住嗰只又系点样啊！ 多谢你哋。 系啊，好啊，再次恭喜啊 ，Edgar 嘅 City Pop 咧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嘅，恭喜晒你， 恭喜晒， 唔该晒你啊，今日， 多谢你， 拜拜， 拜 拜。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 听过有 Edgar 的 City Pop， 好了，我们打给第二位朋友呢，恭喜他的歌在榜上面了，究竟他听不听到电话呢？ 喂， 嗨，我哋港台噶， Hello.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啊，好开心啊， 系啊，有阿 Jude 啊，你好啊， 你好， 大家好，你好啊， 你而家咪仲喺山上面啊？ 唔系啦，我落咗嚟啦，我啱啱拍低咗架车啊，乖乖地拍低咗架车， 好健康啊！ 呢个龙虾湾咯，将军澳嗰边 多唔多龙虾噶嗰度？ 哇，一条都冇。 咁将军澳多唔多将军咧？ 喂呀， 我哋唔好嘥时间，好废我哋真系。唔系我哋打呢通电话，唔系就系问将军澳多唔多将军嘅。我哋要首先恭喜阿 Jude 咧嘅新派台作品啊，醒啊，系呢个新上榜，我哋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嘅。 系啊，呢、這个 醒系啱啱啊，系嘛？ 我哋读得啱唔啱啊？醒 啱啊，啱啊，系醒，因为都有人问过系咪啊醒啦，定系醒咧？但系醒嘅，因为讲嘅系一段感情入边，终于都醒啦、啊，要做翻自己啦。 系咯，因为譬如零分十分错嘅时候，都仲系好似个人系喺嗰段感情当中，个每一只歌个尾好似都想醒，但系又未醒到。但系今次呢只又直情真系再。即系嗰种即系自主啲啦，要自己醒啦， 真系要醒啦咁样。 冇错， 算唔算承接住之前两首作品嘅系列咁样咧？ 听唔到 ，sorry。 算唔算承接住之前两首作品嘅主题啊？呢、這个醒。 冇错啊，系啊，因为其实咧，醒呢一首歌咧，就已经系呢个爱情四部曲嘅尾端嘅尾集嚟噶啦。咁、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切肤之爱啦，跟住就有零分，跟住十分错，跟住而家就去到醒啦。咁就离开咗呢段感情啦，已经唔会再理会啊，另外一半系咪即系锡我啦？咁就如果佢唔识欣赏我唔紧要，因为我会做翻自己，一定会有其他人欣赏我嘅。 哦， 真人真事嚟噶， 真人真事喺你自己嘅其中一次都系咁样样嘛？ 系啊，咁其实呢个四部曲咧，其实都系喺同一段感情内发生晒咁多件事嘅。 系， 咁所以我自己成日都会安慰自己啦，就同自己讲啊，唔紧要啦，即系虽然呢段感情都有好多 ups and downs， 但系佢就真系 inspire 到我写四首歌。所以都抵嘅成件 事。哇，可以因为用四首歌去形容一个感情关系，真系发生咗好多嘢啦。即系今次去到最尾呢一部曲醒啦，系咪真系好似放低咗啦，将啲嘢啊冇咁辛苦啦，终于可以唱晒出嚟啦咁样。 系啊，冇错。 系咁，我哋亦都咧准备咗咧一啲少少嘅礼物送俾阿 Jude 嘅。 冇错。 系啦，咁平时你上嚟我哋就卷轴送啦。咁而家透过电话咧，我哋都会。有几句嘅说话，一啲押韵嘢嚟嘅， 打油诗咁样， 系啦，送俾你嘅。 我希望我会明啦。你好啊，记得 你唔好笑我哋就得啦。 系啊，好啊，我哋嚟啊，嚟啊， 你先，我先啊， 我先。 你先。 阿 Jude 新歌叫做《醒》， 失恋嘅人至啱听， 曲歌词编曲确系正， 煲完再煲啊，医百病噶、哦。 哇！ 听唔听得明唔明得晒啊？ 我明啊，我明晒啊！多谢你哋啊！ 呢个最紧要可以明晒啊！呢一个 最紧要都系最尾嗰句，煲完再煲啊！大家记得 医百病啊！咁样 继续咯。 系啊，我都因为都见到网上面一啲嘅朋友喺譬如 MV 下面都有留言啦，亦都有讲话，哇！真系嗰种。大家經歷過愛情之後，就會明白嗰種我要自強起上嚟嗰種咧，就話呢隻歌俾到 energy 佢哋咁樣嘅。 係啊，因為其實即係我以往啦，咁雖然呢個愛情四部曲之前咧，咁其實可能做嘅歌都係比較一啲 rock pop 啲啦，咁今次都係即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咁我先即係終於都聽到係感受到、啊，大家係真係會聽我嘅歌，跟住而得到呢個共鳴，即係 the power of。呢、这個共鳴咯，咁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失戀過啊，同埋呢啲真係我真人真事，咁我又好樂意地同大家分享咯，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係因為真真正正 get over 咗件事，跟住先會可以好坦誠地同大家分享。 係，大家都 feel 得到嗰個坦誠啊，即係嗰個力量係透過只歌嘅作品你 deliver 出嚟嘅。咁所以係再次恭喜你啊！呢一首歌啱啱呢一個星期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嗰度啊。 Thank you。係 啊，咁希望之後佢會繼續有更好嘅成績啦。咁樣多謝你啊 ，Thank you。 係啊，好啦，你可以揸車落山啦，拜拜。 拜拜，去探將軍，拜拜。 拜。 怎么上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研究好，我做我原来随时。 有今天，醒起我还有期望及尊严。酸风燥雨无心很甜，输给了你，但我亦会反思。有自尊我别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似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以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慕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发现比爱情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输入病例，其余1宗是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宗都是输入病例。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32岁男子，同屋企人住在油塘村华塘楼。他在利敦道惠丰中心的丰泽电器地下一层销售手机和相机，上个月22号最后一日翻工。患者的太太上个月24号在联合医院分娩，患者在上个月23至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个月19号以及27号曾经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3号到过鲤鱼门广场地下的街市买餸，之前有2宗个案亦曾经到这个街市买餸，这2宗是相关个案，患者居于油泥村。政府今日起恢复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有市民原本在暂停接种期间要打第二剂疫苗，之后获系统安排在今个星期三接种，但他担心赶不及当晚的飞机，系统亦未能够提供更早的接种时间。他今日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争取即场打针，其后获酌情接种疫苗。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市民展示机票证明之后，接种中心职员运用酌情权，利用空出的名额帮他打针，强调在特别情况之下，才会考虑运用酌情权。他又说，如果市民未能够在指定时间到场接种，希望他们经网上系统更改时间。台铁列车出轨造成50人死亡的意外，当局已经拖走第5节车厢，并成功移出被压在第6节车厢下的最后一具遗体。根据列车的镜头影像，工程车在列车通过之前已经横卧路轨上，车长见到工程车的时候距离大约250米，只有不够7秒时间作出反应。花莲检方根据网民的图片认为，事发现场当时除了工程负责人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人在旁边。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都以个人身份分别捐出一个月薪金至惠福部的赈灾专户，向事故的伤者和死者家属提供经济支持。民进党中央党部亦都会捐款新台币100万。将于7月底退出智能手机市场的南韩 LG 电子说，会对3700多名移动业务部门的人员进行大规模人事调动。 LG 在声明中表示，智能手机市场竞争非常大，退出市场是策略决定，容许集团集中资源在有增长的范畴，包括电动车零件、智能家居装备、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 LG 又说，集团将综合考虑员工的业务能力、其他部门及子公司的人力需求等因素，最快今个星期开始重新安排移动业务部门的员工的岗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奔神 Monday Blues 咧，好多时候播嘅歌曲会系一啲同蓝调有关或者系蓝调衍生出嚟嘅音乐。咁啊，其中一个即系你都知道嗰个 Family Tree 系好大噶啦，即系包括Jazz 啊、Soul 啊呢啲嘅音乐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同呢个 Blues 蓝调系有关系嘅。咁啊，今个星期同大家拣嚟嘅一个音乐主题。就揀呢個靈魂樂啊，亦都叫做蘇寧音樂。出自呢一套動畫電影嘅片尾曲。 Say it's all right. Sa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show 作品啦，改编自1963年的 Impressions 嘅歌曲叫做 It's All Right。 傻起来，边走边唱，困起来，你躺在芙蓉枕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为你张开、哦、手中的蓝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 是白，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叫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米也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哀乐应犹在，多为了你的素颜，素颜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弹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那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叫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哦哦哦、那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来， 嘅一啲蘇寧音樂咧，大多數都係一啲同 gospel 有關係嘅主題。好多時候都會講係一啲信仰啊，一啲正面嘅事情。咁啊，當然啦，隨住時間嘅演化，而家好多嘅題材都係取自於愛情嘅。啱聽過有方大同嘅呢首《黑白 Soul Boy》啊，係嘛？好典型的一首苏宁的作品。 我没有去过巴黎，其实我每天都待在家里，盯着电视机，看着穿越时空的你，被习惯牵动着情绪，会计划旅行，我大概只能存一天钱而已，要去哪里从来不是我决定，没有方向的前进，我练习在黑夜留白，我练习在山里听着在狂风中把手张开，梦中的世界只是末日的期待，我应该用什么姿态，我练习着独自等待，我都反着完美的安排，不再缅怀着美好的时代， 当然华语乐坛入面都有很多苏宁作品的，好像他们这样一对来自台湾的乐队宇宙人。 我不太会照顾自己，结果每次都让自己更伤心，总是在夜里忙着收拾餐具，忙着重新整理，我练习在黑夜留白，我练习在山里听着海， 醒来，许寂寞也等着将我再度打败。也许我的恋心犯了错，地球还是坚持要转动，黑夜无法直视室外。我练习着不再依赖，不再依赖你给的宠。 慢慢呢 Soul Music 啦 R&B 啦 Jazz 啦那些界線是越來越難分的。剛剛聽過有宇宙人的日常練習，是時候聽一下些本地的作品，他們把聲音大家很熟悉啦。 珍惜太妙 Cause you 等于国家即即变调，身心也飞翻去小学了，声音首先准之，就是最日常遇上杀机，谁声线尖了，声气听了不知了，人委屈了，面子输了，不要无言都不了，你一次。 人为谁了，面子输了。 聽呢一種慵懶感。佢哋 Sea Star 聲音騷擾，放假聽真係好啱 feel。 想寫一句歌，想哼一句歌，心底發出聲浪。怎寫一句歌，怎哼一句歌，手邊吉他輕重。發射簡單一決歌 ABC 段落，呼吸世界光波，呼一下氣，通宵客廳輔助。天高地厚，普照眾生，心中最愛，怎可捨得在你如算之外。彈着弦音，弦着旋律，然後隨心想走不五的字，迷惑人生，提埋情感，還是隨便亂寫虛構的事。熱播什麼金獎之歌，其實還必須唱出你心事，寫一首好歌的意思，要得你中意。高低音太多，假音不夠多，曲風有否幫助？這麼一句歌，可討好你麼？機房裡給小河，我可輕鬆寫句歌，不稀罕就來，不需每個轉播，只想你會喜歡我的音樂。天高地厚，普照眾生，心中最愛，怎可捨得在你如算之外。彈着弦音，弦着旋律，然後隨心想走不滿的字，迷惑人生，停埋情感，還是隨便亂寫虛構的事。熱播什麼金獎之歌，其實還必須唱出你心事，寫一首好歌的意思，要得你中意。 最后一首送给大家的都是方大同的 So Boy 作给他的，好几年前的作品，他是冯允谦有这一首《想》。